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6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的直播呢，还是我们音视频同时直播哈。这个音频直播呢，还是在我们的 FM 98.2。视频直播呢，大家可以搜索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花椒直播，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哈？我们会聊一聊这个，咱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说这某某女明星啊，又变成僵尸脸了啊，或者是谁这个可能这突然间笑的又不自然了。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僵尸脸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呢也是请到了整形医师曾衍，一会儿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好了，到了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了，我们还是来关注几个资讯。先来关注这个一个烧脑的电影哈。其实烧脑呢不是男生的专利，有很多的女神也是非常的喜欢。那诺兰的新电影《敦刻尔克》9月1号开始在全国上映了。影片呢是耗时3年打造而成，取材自历史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发布会现场哈，诺兰详细解读了在这部极具实验性的个人作品当中的创新尝试，包括剧本创作，包括拍摄手法等等环节，打造那种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还有创作心得哈。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诺兰的《敦刻尔克》的节奏。以下呢看到的是这部影片的一个预告片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和画面。 The enemy tanks have stopped. Why? Why waste precious tanks when they can pick us off from the air like fish in a barrel? There are 400,000 men on this beach. 先睹为快一点点哈，这个给大家感受了一下他的音乐还有节奏。那么下面说的这部电影呢，其实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哈。电影《星际之城》会在本月的25号上映。那《星际特工：千星之城》是讲述了两位这个人类的星际特工，他们呢前往阿尔法千星之城啊执行星际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呢，偶然发现了人类和珍珠人的历史秘密。反正我们听到这个预告哈，就觉得非常的神秘，而且呢。一看就是一个大片，刚刚过了国产片的保护月哈，大片来袭，你到底是会陪着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一起去看这些电影呢，还是会和闺蜜一起去看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这个小小的预告哈，因为这个我们著名的男演员吴亦凡在里面呢也是有一段精彩的演出，我们跟随他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这部电影的节奏。 从视频接通。 大家好，我是天空之眼纳泽。此次呢，我肩负非常重要的使命，在千星之城要帮助时空警察对抗恶势力，维护阿尔法星球的和平。我很荣幸呢，可以受到吕克·贝松船长的邀请，参与本次的星际任务。吕克·贝松船长是一位非常有魅力、很有才华的导演。从我们在电影中的任务设置、服装的精致，到整个星际环境的想象，都非常的威力壮观。他以超凡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千星之城。我呢是非常佩服船长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呈现的这个阿尔法星城与奇幻之旅。最后呢，我祝大家航行愉快，顺利到达阿尔法星球，加油。 Everyone, and I'm on set, Valerian. We're gonna come in and we're gonna check out the intruders.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it too. Let's go. Nice to meet you. That's huge. Might get lost in here. Pretty cool. Check this out. This is the control room. Who's it now? Wow. That is so cool. This goes down? And it closes? I'm really shocked. This is like a huge ship. So imagine 2,700. Everyone will have a ship like this. How good is that? Look at this little board here. I wonder what these languages, what these mean. 这个是吴亦凡正在去这个片场哈，带着大家去探秘，有一些里面的特效，还有一些比较真实的场景。 8月25号就要在中国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个马上要上映的这个《星际之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电视剧，是由蒋欣还有陆毅啊领衔主演的这剩女脱单的励志喜剧《盲约》是持续热播当中。那夏天就是蒋欣扮演的这个角色呢，刚刚平复了约会恐惧症。那妹妹悠悠是杨安琪扮演的角色，还有准丈夫，又陷入了情感的危机。那到底这对准夫妇能否成功的脱困呢？找回自己的幸福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哈，正在热播当中的电视剧。盲月，我们也是先来看一下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片段。 你要我给你介绍精神病的医生吗？ 哎，水压不够你去跟房东说，让他给你装个增压泵，你跑到我家里来胡闹干嘛？ 是啊，我增压泵，你说的简单呢，真的是。 哎， 你看我干什么？ 洗衣机被你弄坏了。 你这洗衣机纸扎的呀。 那我这衣服洗了一半，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啊？想怎么办怎么办。你现在必须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现在很迷人，很有魅力，让坐在你身边的甚至是隔壁桌的男人都已经听到。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准确的说，你迟到了3分24秒。但是这样的迟到对于82%的人来说是属于能接受的范围。 那你属于 82%呢，还是属于剩下的18%呢？ 那我就祝愿夏天今天晚上约会能够顺利，张诺表现得好一些。 张诺， 张诺， 你怎么知道？ 啊，我猜的，你别当真啊！哎， 你们这个太不会坑人了！ 你干什么呀你？ 张诺，别这样，别这样。 行，好，好，好，好，我打电话啊，我打110。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的环节了，马上进入我们的爱情补习社。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到了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了。今天我们这个角度的切入哈，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刚才也预告了一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大家很多女生在关注的，就是包括新闻上面啊，包括一些报道上面那些女演员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哈，那种比较僵硬的笑容还有僵硬的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呢在这个爱情当中哈，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伙就会觉得有点不自信，那不自信呢要怎么办呢？可能有一些女性朋友就会选择说改变自己的容貌，这样能不能得到这个男朋友的喜爱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僵尸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先来这热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刚才也是介绍了说是整形医师曾衍，那么也是原来的八大处整形医院的这个曾衍医师，那现在呢是在联合利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工作。好，我们先来请出曾医师，欢迎你来跟大家伙打个招呼吧。 Hello， 嗯，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直播平台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我知道曾医师现在还有点这个紧张当中啊，拿手术刀不紧张，这一说话开始紧张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这个大家伙关注的，有的时候那种笑容很僵的脸啊，或者说那种经常被拍到说，哎，某某女明星在秀场上面一看，哇，这笑容太惊人了，太吓人了，说曾经那么美，现在怎么整成了这样呢？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哈？其实我们经常说，就是女孩，尤其在爱情当中会有点不自信，是吧，曾医师？ 有， 对，这不要 跟有没有关系。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女孩可能就会寻求说要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容貌等等哈。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这个呢就是一个电影叫做《整容日记》。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当时白百合演的这个角色觉得对自己不太自信，然后呢，这个她就想着说我去改变自己容貌，然后获得爱情哈。咱们先来看一个这个的片段啊，感受一下。 就这样完了是吗？ 我也不是不喜欢你， 就是达不到做你女朋友的标准是吗？这样的男人 丑还行， 那我们真的是很丑。你看我这眼睛特明显吗？你说我这个鼻翼是不是特别宽？我的胸啊，加假体会不会很夸张？ 没有， 想做大美人下辈子咯。 那正经继续整容。 你是不是跟韩国老板上床了呀？ 太不靠谱了，先去整容勾引我，你当我是什么猎物？ 这么大的鼻子下巴脖子实在是不漂亮了。 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现实，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自己的女人是整过容的。 眼泪退掉了， 终于知道什么叫眼泪心理。 是谁教我们区分美丑的？现在却来怪我们了。到底整容是给了你信心，还是会令自己更没自信？如果我没整容，你会喜欢我吗？ 好了，刚才呢我们是看了一段这个电影的片段哈，所以呢这个刚才曾医师也是一块跟我看了一下哈，说以前也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其实是不是在就是找你去寻求这个变美的一些女生当中，有很多都是这种可能对爱情有些不自信的情况呢？ 这也占挺大一部分的。 他们会跟你怎么说呢？ 就是有我想要变美啊，但是他不会一下子就告诉你什么原因。最后我们聊起来之后，可能会发现他是因为分手了，或者是感情不顺利啊。 就还是其实还是有挺大一个原因是这个情感方面的因素，是吧？其实我们经常会聊到说，如果要是想去这个变美哈，一定要有找这个有资质的医院，还有找有资质的医师。 必须。 对，所以我也问问曾医师哈，就是说你觉得就是包括你们之前哈，在取得这个职业资质的过程当中，都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首先呢。要经过5到10年的一个大学，然后硕士、博士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学习过程，出来之后还要经过5年左右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这个临床实践。差不多一个合格的整形医生，要是培养出来，需要最少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 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一个这个就是咱们说啊，外面那种就是很年纪不大的那些人哈，可能就随便给人打个针啊之类的，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对不对？ 对。 因为培养一个医师出来可能要很长的时间，而且跟其他的这个医学科目是一样的，就是也要取得相关的职业资质，而且要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考核，是吧？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吧。 对。对。 好了，那我们就聊回主题了，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人笑容会很僵，尤其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报道哈，就是说某某这个女明星走秀的时候说这个笑容已经没有办法，什么脸都快裂开了什么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形容词，为什么会有的时候有一些笑容会特别僵呢？就在你们看来，你们看到这些图片之后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笑容特别僵的话，主要就是支持咱们做表情的一些表情肌肉它支持它的一些神经受到损伤了，然后肌肉呢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表达情绪的一个活动，所以它就会导致这个表情僵硬。一般就是比如说有外伤啊、手术啊，或者是我们现在流行的打那个微整形肉毒素。它都有可能对神经造成一定的损伤，或者说一个时间内的一个损伤。有些是能恢复，有些是不太好恢复的。 其实您的意思是说它是肌肉是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其实很多人以为是肌肉出现了问题，所以才会笑容特别的僵。 直接的原因是肌肉出了问题，但是呢因为肌肉是受咱们的神经去控制的。所以还是因为主要是因为那个神经的原因。 所以平常你们看到这样一些报道的时候，比如说某个女演员啊，或者是某一个女明星，然后在走秀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她哈，说这个简直就是僵尸脸啊什么的。你们能看出来她是真的就是拍照角度问题，还是说她真的是肌肉出现了或者神经出现了问题吗？ 如果她没有做表情的话，那我们也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她想要做一个笑脸，结果呢会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我们是第一时间能发现问题的。 因为这个也是为了保护这个女演员的一些隐私哈，我们也没有找一些就是报道当中的一些图片出来哈。但是你刚才说笑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就是笑的时候就怎么一看就觉得特别僵，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很僵的这种感觉呢？一般人的笑和那种我们说这种有僵尸脸感觉的笑，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 这个很难形容，是吗？ 对对。就是其实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那个不太会笑，大概是那个感觉。就是笑的时候我们 因为紧张， 对对对，有点紧张。笑的时候因为我们嘴角两边会自然的往上去的嘛，然后露出8颗牙齿或者是几颗牙齿。但是如果说你笑的时候牙齿露不出来，然后往两边去的幅度也不大。相反呢，眼睛就笑得特别弯。整体感觉就是一个不和谐的一个感觉。所以会让人感觉有不对劲的地方。 我明白，就其实啊，就是我们的面部的表情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非常微妙的。它有很多的神经会去牵动你的肌肉，然后做出各种表情。 它是整套的连锁反应，就是它某个局部出了问题，我们 其实平常人也是能发现的。 嗯，就是喜怒哀乐惊恐悲，本来这是人类的一个天性， 啊、 就是你高兴的时候啊，或者说你生气的时候，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嗯、 可是呢，当有一些这个不正常的这个手段，然后去导致你的脸部的肌肉或神经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嗯， 就总感觉不对劲儿，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不对劲儿，反正就看着很奇怪， 对， 就仿佛是僵尸一般，所以就叫僵尸脸是吧？ 对对对。 哎，我现在真经常看到就是说这个报道用这个崩坏这个词哈， 崩坏了， 对， 你、哦、崩坏了， 你同意这样的一个形容吗？ 崩坏了这个词给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这个是不是脸部的填充物，或者就脸部太饱满了，就感觉要崩。 嗯， 崩坏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哦，就是脸部，就在整形医师看来，脸部填充有一些太饱满了， 嗯、 然后已经过了就是人的正常的这个审美的或者欣赏的一个水平， 对对，超过正常能长的一个范围了。 嗯，经常我在这个听到别人说哈、啊，说这个有时候呢打瘦脸针是僵尸脸的罪魁祸首，这个请曾医师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吧。 嗯，确实有这样的说法，瘦脸针可能是最常见的。 嗯。嗯， 导致僵尸脸的一个元凶。 嗯，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呢？因为可能现在在就是现代的医美当中哈、啊，有一些女孩觉得自己的脸胖，然后说这个最方便的、 嗯、 或者说最可行的，可能就是说打个瘦脸针啊， 嗯、 这样这个脸就瘦下去。 嗯、 尤其是娃娃脸那些女孩哈、啊 嗯， 就说打了瘦脸针之后觉得脸瘦得特别快、 嗯， 也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一个医美的项目。 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说这个僵尸脸这种情况呢？ 啊，是这样，我们就要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要回溯一下这个瘦脸针的一个原理。 嗯， 瘦脸针的原理呢是用一个叫做肉毒素的一个药品，然后呢这个药品呢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和神经之间的连接就是暂时的截断或者说部分截断，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费用性的萎缩。 嗯， 就像我们骨折了， 嗯， 打了石膏，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拆开来那个肌肉都没了，特别瘦。 嗯， 嗯， 就是费用性萎缩啊，是用这个原理来啊、让我们达到一个瘦脸的效果的。 嗯， 在这个原理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是针对咬肌来。 嗯，来，我们这个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哈、 啊， 搜索活力982。我们今天也是拿了一张这个模拟的人脸，然后我们也请这个曾医师呢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哈，就说为什么瘦脸针有的时候会形成僵尸脸？我们把这个图片对准一下镜头，然后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哈。 我怎么说？ 来，这个对着这边的这个镜头就行了。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会把镜头给向这张人脸。嗯，好，你可以大概讲解一下哈。 嗯， 哎，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能够影响咱们脸部轮廓的那个肌肉叫做咬肌，然后主要是它的下半部分肥大的话，会导致咱们的脸看起来比较方， 嗯， 没有那么柔美，所以呢，我们想要去打瘦脸针去改善这个问题。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笑肌离咱们的咬肌是特别近的，就在咱们的那个咬肌的上方， 嗯， 上方，然后就在嘴角和耳根的一个连线上， 嗯， 如果你打针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特别的技巧，经过特别的培训， 嗯， 以及对解剖非常了解的话，你比如说你打了靠上了，或者是打了靠浅了，它就能导致这个药液啊弥散到这个笑肌上， 哦， 那么这个笑肌就不太能动了， 嗯。 不太能动了之后，就自然就出现笑的时候，这个没法笑了 啊、哦，所以他的笑容就会变得非常的僵，是吧？ 对，表现出来就是咱们说的僵， 哦、 硬僵硬。 对，所以咱们其实这个平常啊，说到打瘦脸针啊或者什么的，有些女孩就会觉得哦，不就是这随便打一针嘛，是吧？就也没有想到说去一些这个正规的有医疗资质的医院去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 那是。 对，尤其我这个有一些之前看到朋友圈当中哈、啊，甚至一些什么美甲师啊，然后这个原来的一些美容师啊，都跑去给别人打什么瘦脸针之类的。我一直在对劝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哈、啊，这个在求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刚才曾医师也给我们说了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个人脸上面、 嗯、 它是非常微妙的一些肌肉的走向。 对对， 就是当你把这个肌肉的走向呢，你有一点点的不注意，或者说你咱们就大白话说哈、啊 嗯、 你这针打歪了那么一点点，或者说你哪怕那位置稍稍 剂量啊， 对， 位置啊，层次啊， 你稍微的不对，就能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医生培训那么长时间，就是为了能够精准的， 嗯， 把药物送到该去的地方。 嗯，就它是一个有解剖结构的，就是这个一般人不用去了解， 嗯， 但是如果说找这个有职业资质的一些医师的话呢，他可以精准的打到你那个该打的肌肉上面去哈。 对，对， 这样它的风险会小一些，是吗？ 对，就能降低 嗯 很大的风险。 那如果是比如说像打瘦脸针这种的形成的僵尸脸，是可逆的吗？就是咱们看哈， 啊， 还有一些新闻报道会说，哎，某某女演员、某某女明星，打过针之后哈，现在变成了什么僵尸脸，过段时间说哎他颜值回归，然后什么又， 嗯， 对，就用这样的一些词汇哈，这个是一个可逆的过程吗？ 如果说是肉毒素导致的这个僵尸脸或者是表情不自然的话，这个大家不用太害怕。 嗯， 大概3到4个月以后它会自然的恢复到正常的。 嗯， 这个就不用太害怕。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 嗯， 还是瘦脸针这个部分。 嗯， 如果说你打的位置靠上了之后，我们的咬肌是整块的，有分上部和下部，上面这部分如果打了以后它是不可复原的，它要是变瘦了就不再回来了。 哦， 那这个部分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哦，所以真的是如果没有资质在那儿乱扎一气的话是很危险的。如果他碰到有一些不该碰的肌肉，基本上就是笑容啊还有整个你的脸的这个走向就回不来了，是吧？ 那是，我就发现有一些那个在淘宝上买肉毒素回来打的，我真 的 挺佩服他的勇气的。 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我说为什么非常有必要做这样一期节目哈，我也是看这个我朋友圈当中，我跟曾医师也这个聊过这个问题。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以前一直给我做美甲的一个这个小女孩哈，比我还小上几岁， 嗯， 然后突然间呢就开始发各种这个自己给别人什么打针啊，或者是给别人这个什么填充的一些视频，把我给吓的。然后你说我说什么好呢？因为他确实是没有这个医师的资质，就在这个一些进货渠道去弄一些东西，而且居然是有客人去找他，我觉得就非常有必要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因为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刚才其实跟曾医师聊到这个话题，嗯，刚才还有点紧张哈，咱们现在可以聊一聊。其实在去找你的一些这个女性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都是因为说对自己有些不自信，然后所以才想去改变自己，或者说让自己变得更好，是吗？ 有 对， 它分很多种，这其实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肯定是由于对外表有一些不自信的地方才来寻求帮助的。 嗯，所以呢其实如果说让自己变得更自信呢，如果你找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给毁了，就咱们大白话说把自己给毁了， 这个成本也太高了。 对，其实你后来发现真的这件事儿就是适得其反的，是吧？ 对对，一开始是想占点便宜，没想到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嗯，便宜打引号哈，就是这个占点便宜，就是说像刚才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看到的那个叫《整容日记》的这个电影当中哈，就是女主角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好像在恋爱当中特别的不顺利，然后好像这个别人就看不上他哈，然后他说哎我要改变自己，然后我什么是削个骨磨个腮还是什么什么的哈，一系列的，然后说如果说当时我要是这个没有整容的话你会爱上我吗，就是发了这样的一个反问句。其实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聊一聊哈，就是说到底男生怎么看待女生的整容。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原八大处整形医院的曾衍医师哈，现在是联合利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的一位医师，我们来一块儿聊一聊哈，就是咱们经常看到的这种僵尸脸啊，或者是在报道当中看到这种不太自然的这种整容的效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的平台跟我们互动一下，在一直播平台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花椒平台，或者呢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然后在右下角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链接了。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曾愿意，我心中所爱。 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呢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哈，经常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说这个某某明星变成僵尸脸，这僵尸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也是请到了这个元八大处整形医院的曾眼医师，现在是联合利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的一位医师，我们一块儿跟他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好了，我们再次欢迎曾医师哈。上半段咱们聊到了说这个打瘦脸针的这个事儿，再次提醒哈所有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脸胖，然后想去打瘦脸针，一定要找有这个资质的机构。虽然你觉得就是随便打一针嘛，这不就是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哈。 对，要为自己负责，降低一下这种风险。 对对，一定要找这个。刚才我们也解释了，你看你脸上这么细微的一些面部的结构啊，面部的肌肉啊，随便一针扎下去哈、啊，哪块扎坏了，可能就真的变成了僵尸脸了哈。 这个那么简单、 这个。对，有些还是不可逆的。刚才咱们上半段当中呢，留了一个小的这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男生是不是能接受，就是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媳妇儿哈，是这个曾经整过容的。我们呢也是在网上找到了一段小的调查，咱们在下半段的。一开始呢，先来看一看这段调查哈，就是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其实也还比较正常，因为毕竟颜值还是很重要的嘛。像我这种天然比较帅的还是比较少的，而且女生颜值高的话，走在路上回头率也高一点，然后搭车的话也方便一点，是吧？ 是，反正我是这样考虑，如果我结婚的话肯定不会找一个整容的女生，但是如果我谈恋爱的话就没有那么多要求。 我知道的身边的事情是，有些人会在结婚以后要求自己的老婆去整容啊什么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就很不道德。 因为你没有，哪怕你是他的合法丈夫，你也不能去要求你的妻子强行为了你改变身体上面的，对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个事情只有自己有资格做决定，大概就这样。 我觉得大家就应该用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它。其实整容并不是说他整了容他就心态不好，我就不应该去比如说 date 他之类的。其实整容我觉得 OK 的，就比如说我以前比较喜欢打篮球嘛，你想你在打篮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妹子过来给你送一瓶水，即使她整不整容，我想你都是会非常心动的，所以我觉得整容还是可以接受的。 女生整容啊，我觉得女生整容不要整太过分吧，因为会在你开直播的时候别人会评论主播鼻子整过，主播颧骨削过，主播下巴也整过，这样会很奇怪，这样我都很难下手刷礼物啊。 我今天出去逛街的时候遇到几个黑丝把我拉到草丛里就是一顿揍，揍完就他妈跑了。看看我完美的脸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我又要去重新修复整容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女生她有追求美的权利嘛。然后我也希望不仅整容嘛，还有隆胸翘臀这些都可以嘛，这会很性感嘛，捏起来很舒服嘛，是不是嘛？ 如果是毛驴女朋友的话就随便她整嘛，然后整到过反正也好看。 我觉得挺好的，就打比方说玩游戏吧，如果一个女生和你开黑，她长得很漂亮，虽然我知道她整了容，那我也很愿意跟她玩游戏啊。但如果这女生长得很丑，我知道她没有整容的话，那我就不愿意跟她玩。所以我觉得整容还是挺好的。 整容怎么说呢，整容是一种心理脆弱是吧，然后不愿意面对衰老，不愿意面对大众脸，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获得别人更多的关注。但是即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但是最后啊，你的孩子还会是怎样的呢？还是会继承你真正的样貌是吧？ 我觉得整不整容不是最重要的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方面，然后外在并不是最重要的。 整出来大家感觉都是一个样的，就是大眼睛高鼻梁锥子脸。就 女生整容很正常啊，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也不介意。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杨幂吧，如果一个女生整成那个样，我会就是心里感觉有点爽吧，就这样，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对女生整容没什么多大的意见。 哎，学弟，你又是怎么看待整容的女生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程度的吧。美是无止境的，很多女生为了追求美，把自己整得像怪物一样。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有这个好礼送出哈，在8月27号工体心动一下明星盛典演唱会这个门票，有 TFBOYS 还有梁静茹、徐良、陈小春等等明星也将悉数到场，今天会送出3张票，那大家伙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这个票价呢是价值680块钱，互动方式呢就是这个您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今天我们聊的相关话题，你会为了爱情去改变自己吗？当然我们在这个一直播留言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在直接在微博当中去回复哈，不要在这个直播上面回复，因为这样呢我们就看不到您的留言了。好了，今天我们是请到了曾演艺师哈，跟我们一块聊一聊这僵尸脸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一个街头采访，当然说什么都有啊，有一些稍稍过分了一点，对，还说了一些这个就是说自己的一些看法哈。其实总的来说呢，我们觉得哈，就可能很多男生并不是很介意说自己的女朋友或者说自己的媳妇儿去整，但是都有一个程度的问题，整过度了，就是说咱们说到已经变成僵尸脸了，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畸形啊，或者有安全的问题，这是他们比较担心的。 对，安全问题，我觉得刚才曾医师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一定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对。那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僵尸脸啊，这个说了打瘦脸针容易形成僵尸脸，还有什么样的项目特别容易形成僵尸脸呢？ 那个第二个比较容易形成僵尸脸的手术项目叫做面部填充。 嗯，填什么样的物质呢？ 面部填充呢，它可以有需要，可以有那个脂肪填充，或者是用那个玻尿酸之类的。 嗯， 但是填充的话，如果说过度过量了， 嗯， 它可能也会导致脸，就是脸型看起来很僵硬。 嗯，但这个可能很多人就不理解了呀。你看啊，如果说打瘦脸针，因为它是阻断这个肌肉的神经嘛， 嗯， 那它这个如果说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它变成僵尸脸，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嗯， 可是填充呢，在很多人的这个想法当中哈，你好比是一个这个包子，你往里面包点馅儿，就照理来说应该不会伤害到这个就是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就怎么会看起来僵硬呢？ 哎，咱们的是这样子的，咱们的那个面部表情啊，就是有底下的肌肉有一些纤维，但我们、 我们来可以拿这个人的头像来给比划一下哈，就是说填充一些什么样的部位很容易就是脸会变僵啊。咱们可以对着镜头来，大家伙看一下，这个是人的脸。 填充什么部位呢？就是其实每个部位都不应该填充过多。 嗯， 这可能有审美的原因，也有可能是那个医生技术的原因。嗯，比如说额头。 嗯， 额头我们主要的这个的表情纹就是额纹， 嗯， 也就是我们表示惊讶的时候那个就是挑眉的一个动作。 对，喜怒哀乐惊恐悲当中那个惊讶啊， 对，它就需要我们的额纹去牵动这个表情。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底下，在这个皮肤底下隔了一层厚厚的脂肪之后，那皮底下肌肉那个纤维呢就到不了咱们的皮肤上。 哦， 如果你薄一些还好，它还会再长上去。 嗯， 但是你太厚了，它可能很久都长不上去。 嗯，所以这个时候看起来就是咱们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女演员变成了寿星头，就是上面是一个有点像那个寿桃一样鼓出来的那种。 对对对， 就大家只是觉得奇怪，然后也觉得不太美，但不知道为什么不美。其实曾医师刚才也解释了一下，这个不美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她的表情纹上不去了。 对对对， 就是本来我 表情纹的那个肌肉的肌肉纤维连接不到那个皮肤下面去了。 啊，就是说本来我很愤怒或者我很惊讶，但是我在做表情的时候别人看不出来你愤怒， 还是很温和的， 然后看不出来你惊讶，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说很多演员用同样一个表情就演，但是咱们不能把这锅呀就都往演员的身上砸。 是， 但是因为他们是这公众人物，经常会出现在大家的这个， 而且很需要表情。 对，尤其是在这个演大电影的时候，现在之前有几部院线大电影，据说演员选角的时候就是说整过的坚决不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金标准哈，就是说一定是那种面部表情非常丰富的，而且是有微表情的这样的一些人。好了，说完额头了，咱们再说说其他的部位吧。 其他的部位就填充都是一样的，就是咱们填充通常会填那个额头、太阳穴、苹果肌。太阳穴没关系的，太阳穴它涉及不到表情的 问题，微表情会少一点。 那如果是表情的话，像苹果肌其实也是会有表情的一个问题。反正你填充过度了， 嗯， 就会导致看起来就是 表情奇怪， 就是就像充了气一样。 哦， 像充了气一样，那个表情展现不出来。 哦，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原因。 对，我看最近媒体经常在报道这个某女演员，就是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填充过度了，就是感觉她的笑容非常的僵，就整个人有点像这个面包一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人？那明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一些后果，那像这些人他肯定也是找的是有资质的医师啊。 是是是。 对，那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这也得分情况，分两种情况吧。第一呢，就是也许呢是在一个恢复过程，因为我们填充脂肪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一部分会被吸收掉。 嗯， 那我们会矫枉过正的给它多填一些。 嗯， 在这个恢复过程，大概十几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它就是有点多的。 啊，就可能这些演员他太忙了，然后期间有通告没恢复好就出来了，是吧？ 对， 嗯， 对对对， 有这可能。嗯， 就是还没准备好，就又要上镜了。 嗯， 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他有点僵，脸有点僵。但是下次再出现的时候，怎么又自然了？ 嗯， 我们就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 锅不是医生应该背的哈。 对对，不光是自然了，还比以前更漂亮了。 嗯，对，那这是一种，还有呢？还有 另外一种，就真正就是过度了，可能是审美的原因吧。 嗯， 有些人就喜欢特别特别饱满的额头。 嗯， 特别特别饱满的那个脸蛋，我觉得这个可能已经涉及到心理的一些。 因素、就是吧？ 对，心里可能有一些畸形了，可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嗯， 建议。 就刚才我 就是在这个视频当中哈、啊，就是咱们刚才那男生能不能接受女朋友整容那视频当中， 嗯， 不是里面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男生整容界的一个，哎，这个特别就是特别出名的一个人，就把自己整成了这个蛇精嘛，然后还说他什么去外面被打哈、啊。其实我想把那段视频给剪掉来着，后来就留了一下，就说有的时候过度了或者说上瘾了，真的是容易成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 有那种比如说已经甜的你觉得挺好的了，然后还反复去找说这次。曾医师啊，你看我还想甜一点，然后曾医师我还想甜一点、 嗯、 有这种吗？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有有，肯定有的，嗯，一定会遇到的。然后这种时候呢就看每个医生的一个把关了， 嗯， 像如果你觉得他明显的觉得他不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的话，你需要去劝他回去，或者是给他做一些疏导， 嗯， 总之呢这个时候你不能够 他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能够，对，不能够再叫就是 就是你按照他的想法来是吗？ 对，你不能再伤害他了。 哦，伤害他。好吧，你用了这样的一个词汇。那刚才其实我们说了两种哈、啊，就是这个僵尸脸形成的主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咱们平常说到的这个瘦脸针，是吧？ 对。 这个容易导 微整形， 嗯，就微整形没那么简单。哎呀，我有点太啰嗦了，但是还是提醒大家伙儿，这没那么简单，别找个人就给你打这个瘦脸针，是吧？一定要找有这个、 运气好的话， 嗨，你别提运气这事儿，还是得找这个有专业的这个职业资质的。还有就是说这填充， 对对对， 其实填充我发现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哈，就是真的就觉得不就往里随便打点东西，而且是打到这个浅表层，就找人随便打，就是那种没有找有资质的人，然后你后来发现尤其是下巴就变成那种就特别尖，特别像锥子一样的下巴，然后 对对对， 对，还有 反人类的下巴， 对，特别反人类的下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下巴的呢？ 这种下巴反正我是不喜欢的，这个下巴一定要是跟脸型它整体协调的，它是跟脸型的一个弧度整体协调的。你有脸那么宽，然后也那个小小尖尖的下巴，这是什么鬼？ 嗯，就是看着特别奇怪是吗？ 对对对，反正我是很不愿意看到。 嗯，还有呢，就是说在填充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是那种就是总是已经开始心理上面成瘾啦，然后一直在填，然后最后把自己填成了一个这个气球状的哈，其实别人看起来就是僵尸脸。当然我们之前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呢还发现有的时候填一个部位特别容易形成僵尸脸，就是法令纹。 法令纹， 对，我看这个有不少的朋友啊在这些这个上面吐槽说法令纹有的时候填的不好呢也很容易在笑的时候特别奇怪。哎，就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某童星女演员哈，然后这个长大之后呢也演了不少这个一线的角色，就虽然说现在她的这个整体的颜值还是够的，还是 OK 的，但是她的这个法令纹一直都是别人诟病的一个点啊。这个人是谁就不说了，那为什么法令纹会容易形成僵尸脸这种状况呢？ 那其实法令纹呢它也属于我们表情中的一种，比如说我们笑的时候法令纹会加深，这就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有些人呢会觉得不想要这些皱纹，把它全部都抹杀掉，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医生给他打了，把这个凹陷这个皱纹全部都抹平了，那肯定就是脸表情僵硬的一个感觉嘛，不能有那种过分的要求。而且我们医生呢也要去把关这个表情，我们可以让它模糊掉，但是呢不能把它去掉。 哦，这就像什么呀，有点像这个美图 啊。 你知道有很多人在美颜的时候就是其实他整个人呢就正常看是挺正常的，就是你这么面对面的看挺正常，但你发现他每次呢一照相啊，或者说一发到朋友圈当中那个图，就感觉他特别的奇怪。 对， 然后有些人就说哎他最近是动了什么部位吗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你看他本人还是很正常的。后来我们就发现呢这个背锅应该是背给这个 美图 软件，你知道吧，就有时候一键美颜就像刚才曾医师说的是一样的道理，他把那些表情的细纹都给修掉了， 对， 一键磨皮，法令纹啊，什么你的抬头纹啊，眼角纹啊， 其实就不生动 了，对， 不生动了，还是生动的人比较可爱， 所以咱们今天讲到这个僵尸脸，其实它的反义词就是这个生动，对吧？ 对对对， 就是脸上也许有一些皱纹，或者说脸上也许有一些微表情，哪怕说有一些没那么饱满的地方， 对对对， 但是你的表情非常生动的，别人看起来你就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非常鲜活的一个形象。 是 是。 但如果说你填充过度了，然后看起来就是整个仿佛上面罩了一层 纹了，但是呢，一样也很难受， 对。 对，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会形成僵尸脸呢？这个咱们最后再扫扫盲。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专业里边呢，就是要涉及到手术了。 嗯， 如果像一些手术，像那个大拉皮的手术，比较大的手术。如果操作不慎的话，也有可能会伤到神经。那伤到神经，自然就会影响到肌肉的一个活动。这也是其中一种情况，但是很少见。毕竟这么大的手术呢，肯定是有专业的医生去操作的。 就是有一些手术，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烫伤啊、烧伤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然后去这个做一些需要去牵拉肌肉的手术的时候，其实也有 大拉皮什么的。 就把这所有的皱纹都给拉上去，除皱术。如果除不好的话，你的表情都没了。 这个我们还是会，这个风险是会有，但是我们会很谨慎的去面对他， 也去劝劝他哈。那么下面呢，就到我们的秘密花语环节了。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我的秘密花语也是我的秘密话语呢。今天呢，我们是聊一个网友给我们的留言哈。网友小齐他说了，说这个室友啊，就我们都大三，说室友有点整容上瘾了，说每次放暑假回来之后呢，都是变个样子回来的。我们怎么劝他，就是说不要再动了，他还是这个样子，还经常在宿舍啰嗦说我们哪个部位不好看，说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反感哈。怎么去劝他？这其实就刚才咱们有点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一个上瘾的问题。是不是曾医师看过很多这种上瘾的案例啊？ 上瘾的案例一般我都会劝他回去，所以看的还不是很多。 他听你的吗？ 不听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不太会给他做。 就是原来我做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哈，曾经有一个医生说他那儿有一个这个患者，就是他真的是上瘾了，其实他完全不用再去做任何的事情了，但就是上瘾了。然后后来说我真的不能给你做了，因为你再做的话其实已经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了，就已经。 对。 然后他说那行吧，过段时间发现他在医院的另外一个医生手底下。 啊。 这个有这样的情况， 真的有。这个真的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心理的问题。这也分两种，如果说整好看了，然后上瘾了，还想再整别的地方去改善，那个我们可以看情况衡量着来。如果是整坏了还要去整，反反复复的很执着的很有执念的去整，像这种情况呢，可能就是有心理上的障碍了。我们会建议他找心理医生。 就是你们怎么来把握这个度呢？就是说因为美这个东西啊，尤其审美这个东西，刚才咱们最开始也说了，是很多女孩在这个情感当中不是那么的自信，所以就认为呢自己不好看啊，这个要去改变一下自己的容貌。但是这个审美的东西其实是没有一个规矩的。对，你用什么去判断说她是不是到了这个度呢？ 这其实医生的审美和求美者的审美，他其实不一定是完全重合的。但是医生呢，至少他见的比较多，而且他知道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审美范围。如果说感觉到这个求美者他的愿望是超出了审美范畴的话，我们会提醒他，并且也会就是慢慢跟他聊嘛。把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出来，可能就能解决问题了，也许就不用整了。 你说的这个审美的范畴，我们就拿下巴来举例子吧。比如说刚才咱们看到的那个视频当中哈，那一个男性整容界非常出名的一个这个人，然后他把自己真的是弄成了一个蛇精，他就是觉得那种蛇精脸好看，怎么办呢？就你们已经觉得过了，他还是觉得那样好看，这个怎么办？你怎么去劝他呢？ 其实也不用劝，其实也是人家追求的一种自由，他又没有伤害到别人，然后也不觉得别人对他的这个异样的眼光有什么让他难受的，这个我觉得没关系了。 就是在不伤害他身体健康的情况下， 对， 是他的自愿。那如果伤害身体健康呢？比如说他总想大手术， 伤害身体健康就要看你跟他的关系 嗨，就是你还是会去职业性的劝他一下是吗？ 对的，作为医生的话还会就告诉他一些我们知道的情况吧。 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你一定会劝他回去呢？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你一定会不让他去做这些手术或什么的呢？ 怎么说呢，其实挺多的，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你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哈、啊，就是我们刚才像就是这位朋友网友小齐，他寻求帮助的这个女孩， 嗯， 说每个假期都要去动一下，然后现在他们就宿舍里的人都觉得应该去劝劝他了。 哦、 像这种情况，而且是个学生，嗯，这样你们会不会去劝他呢？ 嗯，这个也得看情况，我们得坐下来聊， 嗯。 可能要聊个十几二十分钟以后，聊到一些心事了，知道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了。 嗯， 可能是一些深层次的一些自卑的原因呢。 嗯， 然后非要去通过这个手术、这个治疗去达成一些愿望，然后他也发现这些手术呢，这些整形手术对他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掌握那个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在了解他的情况下，在获得他信任和理解的情况下，你再去劝他才是有用的。 嗯， 不然你上来就生硬的劝人家回去，这个 没用， 没用 啊、哦。所以我发现了哈，就曾医师的意思是、有点心理医生的一个作用了，因为很多人去寻求这个面貌改变的时候呢，其实都有一些内心深层次的原因、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应该先坐下来聊，不是说你想动哪儿就动哪儿，聊过之后呢，在这个医生的正规的劝导下哈，然后再去做一些自己的改变。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哈，我们也聊了一下就是经常在这个报道上面看到的这个僵尸脸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那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跟大家伙啊这个再啰嗦一句，就是说这个啊，真的，如果要是您想去求美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有职业医师资质的医生，千万不要在这个什么路边的美甲店啊，或者说某某朋友的代购啊之类的哈，去做这些包括这个微整形的项目。好的，那再次感谢曾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大家。 那么稍后呢是982活力榜，主持人已经到了直播间当中了，我们稍作休息哈，马上我们下一个节目开始了，我是赵爽，明天再会。